是快乐的事情，我只有真心而已，世界末日我都不会离去。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侯湘婷出道的时候带来的专辑里面其实是给了很多人惊喜的，因为她在这首歌里面表现出了她清亮但是情绪丰沛又轻柔又高亢的嗓音。应该来说，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女歌手，她的嗓音的真假音的转换以及演唱特色都是令人惊喜的，所以在她出道的时候也吸引了很多的大牌音乐人为她来操刀制作，比如说姚谦、伍思凯、林夕、马玉芬还有郑华娟。不过呢，侯湘婷算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典型了，当年和她同期出道的蔡依林现在都已经贵为天后的身份。大牌主打歌今天最后一曲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温暖的情歌，这是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感谢你收听节目，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分开之后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牵住一片蓝天。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Oh hey yeah yeah, if you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pouring rain, 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也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